淫妇都必要致死啊嘛，系咪？啊，呢个故事里面就佢系冇嗰个奸夫喺度，系咪？啊，好奇怪，系咪？啊，奸夫去咗边咧？啊，系咪走甩咗？还是呢个系一个局嚟嘅咧？咁样啊，咁啊，当然嗱，经文咧讲得好清楚嘅，佢话咧系为咗去到试探耶稣，系咪？咁啊，试探佢啲乜嘢咧？即系话啲文士法利赛人将呢个 case 放喺耶稣嘅面前，将一个女人带到去耶稣嘅面前，其实咧就系想去 test 佢，或者想去试探佢咁啊。咁啊，你知道当时咧巴勒斯坦嘅社会系俾罗马帝国军事占领嘅。啊，即系话佢哋冇自己嘅政治嘅主权咁样吓，咁啊照例嚟讲咧，犹太人啦，自己一个社会或者耶路撒冷一个社群咁啊，佢哋咧系唔能够去自己施行死刑嘅，啊，即系用石头打死呢个女人嘅话，咁就算系一个死刑啦，系咪？咁啊，如果耶稣去到回答，佢话用石头应该用石头打死佢嘅，因为咧呢个嘅生命记啊，或者个利未记啊，摩西律法系咁样讲嘅咁样吓。咁就耶稣就会冒犯，或者可以捉到佢个把柄啊，即系话会告到耶稣咧，佢系冒犯呢一个嘅罗马帝国嘅政权啊。咁啊，但系如果咧耶稣回答话要佢一命嘅话，即系话唔好处置佢，唔好按照摩西律法嚟到去处置佢嘅时候咧，咁啊，耶稣又冒犯咗乜嘢？就系、是、列祖列宗嘅摩西律法系咪？咁所以咧，你点答咧都死噶吓，点答都死，系咪？你赞成又好，你反对又好，都死嘅。咁所以咧，呢个 case 咧放到耶稣面前嘅时候咧，就系文士同埋法利赛人要捉佢把柄，要去试探佢。我唔知道你有冇答过呢啲问题，你点答都系死嘅。啊，有冇试过？啊，我记得有次揸紧车嘅时候咧，我老婆咧就问我，佢话：琴晚你发梦。咁啊，你化开口蒙就讲话你跳舞好靓啊咁样。咁佢话你睇咗边个跳舞咁样？咁啊，点答都死咯。啊，嗰阵时啱啱红灯啦，当然吓。咁啊，喂，我从来冇睇过人跳舞噶喎，咁样点会？最近嗰次可能系有对夫妇结婚咁样吓，咁有对弟兄姊妹结婚咁样，我睇到佢哋 first dance 咁样，系咪？可能咧就系梦境里面见到啲咁嘅嘢咁样。咁啊，然之后化开口蒙讲出嚟咁。嗱，点答都死啊，系嘛？点答都死，等于你个老婆问你靓唔靓咁样，系咪？佢靓唔靓？你点样答佢都系死的。呢个就是一个嘅试探嘅情况，一个试探耶稣捉佢把柄嘅一个情况。第六节呢度讲，他们说这话乃系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佢嘅把柄，系咪？无论告佢啲乜嘢都好，冒犯罗马帝国嘅政权又好，或者冒犯摩西嘅律法嘅权柄也好，咁耶稣点样答呢？耶稣好耐人寻味嘅，有时耶稣做嘅嘢啊，佢就弯着腰，因为当时佢啱坐低，系咪啊？坐低喺度教训紧人嘅时候，佢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边写字。佢哋仍然嘅系不住嘅问佢，耶稣就直起腰嚟对佢哋讲。你哋边个系冇罪嘅，就边个先攞石头打佢。咁啊，呢个用指头写字啊，已经系够耐人寻味啦，系咪？咁啊，有好多人咧，或者好多释经家就咧啊，去揣测或者去猜想，到底咧耶稣咧啊喺度讲紧啲乜嘢咧，或者想做紧啲乜嘢咧？当然第一个嘅反应，可能我哋查经嘅时候，我哋会 get 到嘅就系、是。我哋觉得哦，佢弯起腰，跟住弯着腰，跟住喺地上面写字嘅时候，会唔会咧喺度拖延时间咧？咁样吓，好似我哋平时教会开会咁样吓，咁啊，我哋拖下时间咁样，等你冇气啦，咁就唔问咯，咁样吓，会唔会系喺度拖延时间咧？咁样吓，咁啊，或者有人咧去到猜想啊，耶稣梗系喺度咧写紧咧众人吓嗰啲嘅指控佢嘅男人嗰啲嘅罪行。即係佢知道曬人嘅心裏面嘅嘢噶嘛，係咪？哦，呢、這個咩祭司，呢、這個邊個家族嘅咁樣啊？佢知道佢可能偷過錢，或者咧、做過一啲咧唔啱嘅嘢咁樣等等。亦都咧有人猜想咧，可能咧佢係寫緊呢段聖經咁樣，出埃及記23章第一節，佢話唔好隨火去到散佈謠言，唔好同惡人咧嚟到聯手嚟到妄作見證咁啊， 即係叫他們小心一點，你們說的話，因為你妄作見證的話，你等於是犯了律法等等。亦都有不同的猜想，有人說可能他最後的判決，耶穌說的判決，他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的誰就先拿石頭去打他。有一個這樣的猜想，為什麼他會說一句這樣的說話呢？寫完字之後，然後他就說出這句說話，誰你沒有罪的先用石頭打他。樣有些學者呢去到研究當時的羅馬帝國的法院的習慣，到底那些羅馬法庭是怎樣去到判決一個的罪人的呢？很多時候一個羅馬法院裡面的法官就會先將那個犯人的罪行寫出來，然後才會讀他出來。所以如果這樣猜想的話，就是說耶穌寫字的動作就是有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OK， 你們一班猶太人去到指控他，那我就用羅馬你們很憎那班人羅馬帝國那種法院的方法來到去判決這個的案件。即是說呢，好了，我就將好像羅馬的法官你們最討厭的那種方式來到去處決這個的案件。所以就寫出罪狀，那個罪狀居然寫出來什麼？你們中間誰沒有罪的就先用石頭打他。很耐人尋味的一個的動作。第九節，他們聽見這話，耶穌的判決之後，就從大至到小，從老至少，一個一個的就出去，只是剩下一個人，耶穌一個，還有那個婦人仍然站在當中。這一段的聖經由初期教會去到保留下來給我們今天教會或者歷史歷代的教會來到去看的時候，無論中間有多少問題衍生都好，為什麼耶穌會這樣判決，為什麼那些人會這樣回應，到底觸犯了什麼的條例等等，試探的針對的地方到底是哪裡，為什麼耶穌不說那件事要說這件事，很多人可能 會有不同的猜想都好。不過這段聖經它告訴我們耶穌一個很重要的一面，是很多時歷史歷代教會或信徒是忘記了，就是他願意去施恩，他願意去赦罪施恩的一位神。這段經文看的時候講到一位願意去認罪的女人，因為下文說他願意認罪，是嗎？這就呈現了就是兩個完全對立或者兩個完全相反的一個文化或者態度。一個的文化就是文士和法利賽人，在聖殿當中他們所代表的文化就是一種羞辱的文化，一種願意去只願意去定罪，願意去找出個罪行然後去審判的一種的文化。另一個對立的就是耶穌所呈現的文化，耶穌所呈現對罪人的那種的態度，就是他願意來到去施恩憐憫。看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想起一個很出名的人，我相信這個我們大家都很認識的，是一個公眾的人物，在座當中應該很記得這個名字或者聽過這個名字。這個人是 Monica Lewinsky，大家應該一定聽過他，是吧？1998年的時候1月，他和當時的美國的總統克林頓有婚外情醜聞爆發。1998年當時你記得嗎？是非常轟動，全世界轟動的一件的事情。當個醜聞爆發的時候，克林頓被彈劾，然後呢 Lewinsky他本身是一個籍籍無名的一個後生女，搖身一變就變成一個個個人都識皆知巷聞的一個的名字，是甚至去到臭名遠播，加上那個罩忌的地方就是這樣，1998年的時候 或者九零年代尾嘅时候，就系啱啱互联网刚刚起步嘅时候 ，Monica Lewinsky 就变成一个互联网里面第一个被公开、被羞辱、被攻击嘅对象。九八年，佢沉寂咗大概十八多年嘅时间，而家咧已经四十，应该而家四十一、四十二岁。在去年年尾的时候，他自己再度现身，在年初的时候，在 TED Talk TED Talk 大家都很熟，在 YouTube 上面的 TED Talk TED Talk 里面他有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什么呢？ The Price of Shame， 即是羞耻羞辱的代价，羞辱的代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只是十几分钟的一个 talk，是 Monica Lewinsky 讲的。他在这个讲话里面，他问一个问题，他说在座各位有哪个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没有做过一件自己都觉得后悔的事？整场的观众鸦雀无声，是不是？因为我们个个都在后生的时候做过一些我们觉得会后悔的事，是不是？他自己很坦白说，就是很后悔做了这一件事，一件好错嘅事，差一啲佢连自己嘅性命都不保，因为喺个互联网公开嘅羞辱里面，俾人攻击嘅里面，佢好多时谂到佢想自杀。冇几耐之前，2010年嘅时候，几年前，有一个十八岁嘅年青人，大学生嚟嘅，又系因为咧喺互联网上面俾人公开去到攻击同埋羞辱。所以他在天桥那树跳下来都是自杀。因为这件事发生在2010年的时候， Monica Lewinsky 的妈咪就突然间很担心 Monica， 很担心他会因为这件事，因为被人羞辱这么多年，被人来到去攻击，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会引发他又想起18年前发生的那种的情况，会不会怕他因为这件事他自己都看不开，他会自杀。十八年前的丑闻爆发的时候， Monica Lewinsky 说当时他受的压力大到的地步，他妈咪连他洗澡的时候都不想他闩门，因为就是怕他的女儿一个人的时候看不开，他会自杀。十多年的经历，他说因为有互联网，因为有不同的公开的 social media， 很多时候人做错事就会遭受一个 culture of humiliation 的攻击。就是说我们一个社会，一个文化，我们有很多 social media， 我们有很多 internet 的 connection， 有很多的 communication， 不过我们却是有一种的 culture， 就是我们想人永不超生，即是说他做错一件事，我们就要去到羞辱他。我们今时今日这个社会都是一样，越多互联网的功能，我们就越少 empathy， 越少同感心。别人做错事，或者我们觉得别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就只会用一个羞辱、攻击、点击的一种的态度。互联网发展的时候，就越是这种这的情况或者个案就越受人欢喜，因为那些用户，我们用电脑的时候，我们只要 like 多一点，点击多一点的时候，背后就有一些 industry 他们会得着他们的利益，但是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身上而有的利益。最令我震撼的，我听这个的 Monica Lewinsky 的讲话的时候，最令我震撼的就是不是只是那个的 culture of humiliation 那么简单，不是只是纯粹 internet 那种的破坏那么简单，而是最令我震撼的就是为什么 Lewinsky 讲话的地方不是教会，而是 TED Talk 的平台，是一个 secular 的平台，他得着所谓他的 redemption， 而不是在教会里面。 我去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塑造一个文化，或者不知不觉地我们塑造一个文化，就是我们不愿意给人有机会重生。是 TED Talk， 是 Fourth Summit，这些 business 的 商业的大会里面，在这些平台里面， Lewinsky 能够去讲话。为什么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会是一个信福音或者宣扬恩典福音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平台，给一些愿意来到悔改或者愿意改的人来到去讲话。我不是讲一些政治的问题或者什么为什么他这个时候露面等等、okay? 我不是讲一件事，而是讲会不会就是这段经文就是要去我们反省一下，到底我们作为教会作为信徒作为领袖，我们到底是 perpetuate 一个怎样的 culture， 一个怎样的文化，无论在我们社群里面又好，在社会当中我们出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一个私恩的文化，还是一个去到用石头去到处置它，使它永不超生，我们觉得是最合理一种这样的羞辱的文化。我是福音派信徒 Evangelicals， 我一向都自命清高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拥护着拥有着真理，没错没错。不过它很多时候我们最容易成为一个很快去审判，但我私恩就很慢的一班人。会不会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所信的真理，我们所信的福音，其实我们最难接受的一部分其实就是恩典。你去私恩给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给他第二次机会，这个绝对是难过拿石头打死他。如果他犯错拿石头打死他，只是一刹那一刻间的事，是可以很快速就做到的动作来的，这个是 easy way。 但是个 difficult way 是辛苦困难的地方，就是去施恩给那个人，让他能够重生，让他能够有第二次机会重新的来过，这个就很难的，因为这个不是一刻一间去掟一嚿石头咁简单，呢个系要陪佢同行 ，keep 佢 accountable， 去帮助佢喺低谷里面、喺错误里面嚟到去认识佢自己、重建佢自己嘅一个好长嘅一个时间，一个好长嘅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但系好多时候我哋福音派信徒，我哋自命清高之余，我哋就系拣 the easy way。the easy way 就系我哋先去 judge， 先去 condemn。The difficult way 就是恩典的方法，去施恩的那个长的过程，要一塑造一个这样的过程或者一个这样的文化的时候，这个往往就是最令我们最辛苦的。那我们想一想，到底这段圣经是不是就是去提醒一下，到底我们是一班怎样的人，都像耶稣多一点，还是像文士法利赛人多一点。第十节这里说，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对这个妇人说，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就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整个故事里面，这个的女人有机会说话的只得一次，整个故事里面由第一次直到第十一次，在文士法利赛人的攻击或者质询的底下，他是没有机会讲任何东西，唯独是面对面耶稣的时候，他就有机会讲一句说话，主啊，没有。那些识经的人，我们说去到看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叫他 narrative criticism， 就是说他怎样看一个故事，圣经的故事 narrative里面的一些的功能樣，其中呢一些的去看故事的方法就是你看圣经的故事，如果那个圣经的故事是有说话 direct speech， 直接去引用他直接讲的说话的时候，那 那個人在個故事寫故事敘述者的眼中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寫這個故事的一個作者，他就是給了這個女人有這句的說話 Direct speech。 文士法利賽人沒有給他機會說話，亦都沒有跟他有對話，沒有跟他傾偈，唯獨是耶穌跟他面對面一個人的時候，他願意來到去問他，跟他展開對話，而這個女人亦都可以有機會說話。主有沒有？耶穌說我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這個的文化就是一個私恩的文化，這個我們所見到的耶穌就是一個私恩的耶穌。最後這段聖經我想講一講一些可能很多時候查經或者講到很少提的這段聖經。如果你看一些 print 出來的聖經，特別是 print 出來的，譬如中英聖經，裡面是寫了一句說話括住的，那些是平時我們讀經的時候我們不會讀的。這裡講什麼呢？或者可能你本聖經都是這樣寫的，他說後期抄才加上七章五十三節至到八章十一節，後期的抄本才加上，即是說有很多的抄本，有很多早期的抄本是沒有這段聖經，到後期的時候大概去到第四世紀，即是主耶穌之後的第四世紀才加上去這個的經文，即是說當時的基督徒的抄寫聖經那些的 scribe， 他們去保留住這些的傳統，保留住這些的經文的時候，他去到第四世紀的時候，他先將這段聖經，這段故事插回下去聖經福音書裡面。不過就很奇怪，在不同的抄本裡面，那時候那些的基督徒的抄寫聖經那些的 scribe， 他們都不是很 sure 到底應該放在哪裡，因為如果放在這裡其實跟上文下來又好像不是很夾的。所以有些不同的抄本，或者後期的十世紀、十一世紀、十二世紀那些的抄本，就放了在可能路加福音，可能在約翰福音的其他地方。所以这段的聖經可以这样说，就是在一些古抄本里面，或者最早期的古抄本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实实在在有些人说这个是一个 homeless text， 一个无家的经文，就是说他都不知道他原本是应该是放在哪里的。很明顯那些古代抄寫聖經的那些基督徒，他們知道因為這段聖經有這樣的重要性，他們才怎樣都要保留它，可能不是很清楚到底來龍去脈應該放在哪裡，有些放在路加福音，跟著有些放在約翰福音等等，但是他們很明白這段聖經所說的就是一種去發揮或者去表達耶穌的恩典最淋漓盡致的一段經文，最清楚讲到耶稣施恩的经文的故事就是这一段，所以不可以失去这段的经文，一定怎都要保留翻它。对于当时的基督徒的 scribe 来说，或者初期的教基督徒的学者来说，似乎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們需要看一個這樣的故事，我們需要看一段這樣的經文，一段講恩典的一段故事。好，你再問下去，你說為什麼這段聖經最早期或者第四世紀最多的抄本就是放在第八章這個地方，是不是亂這樣放呢？即是抄寫聖經的人不是隨便閉上雙眼跟著又讀哦，读到第八章最尾那里，第七章最尾那里，跟着我另一句进去，我不理不理常问一下你发生什么事，是不是随便放，是不是随机的一个的摆放呢？最近有一些人去到研究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不是的，因为这段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有两次是写字的，这两次写字的原文意思不是划归，不是你那些寫支票簽隻龜上去那些，不是在亂咁畫嘢。那裡那個原文的意思其實就是寫緊當時的文字，即是說那些 alphabetical text， 即是耶稣不是文盲的意思，即是他在真的写着字。而在圣经里面的经文和经外的文献都告诉我们，没有一处是耶稣懂写字的，唯独是这一段。即是那个宝贵的地方，得意的地方，就是这段圣经两次告诉我们耶稣是懂写字的。那为什么会第四世纪的时候才会将这段圣经放在这个地方呢？或者保留这段圣经呢？最近这个的研究就说，因为当时刚刚基督教冒起，成为社会里面的一个很大 的力量，而且也都面对很多批评基督教的人。当时的希罗文化的哲学家都批评基督教，说他们是一班文盲的人才至信。所以对当时的基督徒抄写圣经的人来说，他们就需要去 keep 住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耶稣不是文盲，耶稣是有知识的。我们对我们 当代的人来说，懂写字有什么那么巴闭？我们每个人都懂写字，是吧？但你要知道，对当时二千年前的社会里面，懂写字的人只是占人口的1%-2%，懂写字是很威的。所以当时的文士或者当时的基督教的学者，他们 keep 翻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就是有学识的人都会相信。而且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呢？跟上文有关系，因为如果你看第七章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耶稣和耶稣之间的争辩的 debate 的里面，就是 debate 着什么呢？这段经这段的，如果我没有加上去，第七章第十五节，第七章第十五节，第七章第十五节在那里讲，那些犹太或者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去或者质疑耶稣，到底耶稣到底是不是懂字的，是不是真的懂律法的。七章第十五节讲什么呢？那些犹太人说，这个人即是耶稣，他没有学过，怎么明白律法书呢？他都不懂字，这个人怎会懂得律法书的，怎会懂写字的。所以当时的文士基督徒抄写圣经的基督徒，他们就特别将一段耶稣写字的经文就放在这一段的争论之下，之后就是告诉人耶稣都是懂写字并且是精通律法的一个拉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段圣经我们就可以再推一步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一班精通律法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会不会就是只是会用律法，用他所精通的东西来去审判 condemn 人的罪，还是应该好像耶稣那样精通律法，他就明白律法最终目的是私人，是恩典，这个才是律法里面最重要的。到底基督教或者基督徒在今时今日，我们是一班怎样的人？我们出名的是什么？ Philip Yancey 在他的一本书叫做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里面，他有一个这样的statement， 这句说话很值得我想。那年圣经那年的说话 Philip Yancey 说什么？他说，世界里面的人样样都可以做得很好的，起桥起路起建筑物，样样嘢都做得好，甚至比教会的基督徒更加好。世人其实是不需要基督徒，因为这些未信的人社会里面不是基督徒的，他们可以医病，可以起屋，甚至比教会里面的人好。但是唯一一样嘢，世界不能够做的，就是这样，就是私人，就是可以 grant grace 给人，这个世人是做不到。我们作为教会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专长不是去塑造一个羞辱的文化，不是一个指控的文化，而是一个愿意去施恩去怜悯的一个文化。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代表我们是那一班是得到恩典的。That's why 我们可以向其他人施恩。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就要反问自己，到底我们信的福音是不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一个 culture of grace， 是从教会、从基督徒、从那些精读律法的人能够出来。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施恩赦免我。